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RTC 如何建立连接。在上一篇的论媒体协商中啊，我向你介绍了 WebRTC 建立通讯时是如何进行媒体协商的，以及媒体协商的目的是什么。在媒体协商的过程中，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能商量好使用什么编辑码器，确认了用什么传输协议，那么接下来 WebRTC 就要建立连接，开始音视频数据的传输了。WebRTC 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啊，还是非常复杂的。之所以复杂，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既要考虑传输的高效性，又要保证端与端之间的连通率。换句话说啊，当同时存在多个有效的连接时，它首先选择传输质量最好的线路。比如说能用内网连通的，那就不用公网，对吧？另外呢，如果有很多链路是可以连通的，那么它会从中呢选择最优的。那如果最优的这些链路都连不通的情况下，它还会使用中继的方式进行连通。总之啊，是想尽办法然后让双方能够彼此建立连接。对于传输效率与连通率这一点啊，既是 WebRTC 目标，也是 WebRTC 建立连接的一个基本策略。 OK，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WebRTC 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 OK， 那还是老规矩，文中处理过程图呢，清晰地表达了本文所讲述内容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图中的红色部分，连接创建、这个 stan、turn 以及 NAT 穿越，就是我们本文讲解的主要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两个具体的场景，向你介绍一下 WebRTC 建立连接的一个基本原则。不过在讲解之前呢，我们先设置一个假设条件，这样呢会更有利于我们下面的描述。这个假设条件就是通讯的双方我们称为 A 与 B， A 呢为呼叫方， B 为被呼叫方， C 为中继服务器。那中继服务器也称为 relay 服务器或者是 turn 服务器。好，有了上面这个假设条件，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场景一。 A 与 B 在同一个办公区的同一个网段内进行通讯。在这种情况下， A 与 B 有两种连通这个路径。第一种呢是双方通过内网直接建立连接，对，这个非常高效。另一种呢是通过公网，也就是说其中的一端通过公司的网关出去，那绕公网转一圈再进入到公司来实现双方的通讯，这是第二种路径。那相信你也立马能够做出判断，第一种路径是最好的，对吧？谁会舍近求远呢？但现实啊可不这么简单。要想让 A 与 B 在内网建立连接，那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A 与 B 如何才能知道他们是在同一个网段，对吧？这个问题呢还真不太好解决。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那现在呢很多通讯类的产品啊，在通讯时，那无论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内或者说同一个内网内，他们都统一走公网。不过 WebRTC 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后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它是怎么处理的，这是第一个场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场景。A 与 B 进行通讯，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一个是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样 A 与 B 通讯就必须走公网了，对吧？但走公网呢也有两条路径。第一条呢是通过 P2P 的方式直接双方建立连接。第二种呢是通过中继服务器的方式进行中转。也就是说 A 与 B 先与 C 建立连接，然后如果 A 向 B 发送消息，那他首先将数据传给 C 再中转给 B。 同样道理，那 B 向 A 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B 先将消息发送给 C， 然后呢 C 再转给 A。 对于这两条路径啊，你怎么选择？对于 WebRTC 来说，他认为通过中继的方式会增加 A 与 B 之间传输的这个时长，毕竟多了一个 C 嘛，对吧？所以他会优先选择 P2P 的方式。如果 P2P 这个方式连不通，那才会使用中继的方式。通过以上两种场景的描述啊，我想你应该已经了解了 WebRTC 为了实现端与端之间建立连接，确实是做了很多工作。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WebRTC 建立连接的具体过程。在讲解 WebRTC 建立连接之前啊，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那就是 ICE Candidate， 也称为 ICE 候选者。对，它表示 WebRTC 与远端通讯时使用的协议、IP 和端口。对，一个 candidate 就代表了你使用的协议什么，那与对端连接时的这个 IP 地址和 和端口是什么。那一般呢由以下一些字段组成，包括了你本地的 IP 地址和端口，对吧？那候选者的类型，你是 host 还是 SR Flex 还是 relay， 你的优先级是什么，对吧？不同的 candidate， 不同的候选者有不同的优先级。好，那你的传输协议使用的是什么，是 UDP 还是 TCP， 对吧？那访问服务的用户名等等这些字段，那组成了一个 candidate。 如果用一个结构表示啊，它就是我们文中所展示的这个样子。那其中呢，候选者中的类型 host 表示的是本机候选者， SR Flex 表示的是映射后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也就是说在我们内网与外网之间呢有一个映射关系。那平常我们看到的自己的主机的都是内网地址，对吧？那它的外网是通过一个 NAT 映射出去的，那 SR Flex 就是映射后的 IP 地址和端口，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好，第三个 Relay 就是中继候选者，分这三种类型。当 WebRTC 通讯双方彼此要进行连接时呢，每一端都会提供很多的候选者，比如你的主机包括了两块网卡，那么每块网卡的不同端口都是一个候选者。 WebRTC 会按照上面描述的格式啊，对候选者进行排序，然后再按照这个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连通性检测。当连通性检测成功之后呢，这个通讯的双方的这个连接就建立起来了。 OK， 在众多的候选者中啊， host 类型的候选者是优先级最高的。那在 WebRTC 中，首先对 host 类型的候选者呢进行连通性检测，如果他们之间可以互通，那就直接使用这个连接就好了。实际上啊， host 型的这个候选者呢其实就是内网的这个 IP 地址的这个候选者，那他首先是优先级最高的，就是首先保证内网之间的连通。这也就是 WebRTC 就是解决了我们如何这个让内网之间的这个连接首先建立，对吧？如果是在同一个内网，就先建立内网之间的连接，如果不在内网，然后再走这个 P2P 或者是 Relay。 那同样道理，对，如果 host 这个类型之间无法建立连接，对吧？我们刚才也讲了，那 WebRTC 会尝试次优先级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 SR Flex 和 Relay 这个候选者。那 WebRTC 使用SR Flex 类型的候选者，那他首先尝试这直接通过 P2P 进行连接，那连接成功了就直接传数据了，对吧？像刚才所说的一样，那如果失败了就走 Relay。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WebRTC 在这里的设计还是相当精妙的。当然了，在 WebRTC 看来，以上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皮毛，在下一篇关于 NAT 穿越这个文章中呢，我还会向你讲解 WebRTC 在穿越上的这个精彩的处理。好，那了解了什么是 candidate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端与端之间连接的建立。实际上啊，端与端之间连接的建立更主要的工作是 candidate 收集，就是 WebRTC 将 candidate 分成三种类型。实际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host 类型就是本机内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 SR Flex 类型就是本机 NAT 映射后的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 Relay 这个类型就是中继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那 host 的优先级最高， SR Flex 次之， Relay 是最低的。在以上三种 candidate 的类型中啊， host 类型的 candidate 是最容易收集的，因为他们都是本机的嘛，对吧？本机内的最好收集，通过 API 就可以收集到了。所以在这里呢，咱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那下面主要讲解一下 SR Flex 和 Relay 这两种类型的 candidate 的收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SR Flex 类型的 candidate。 实际上啊，就是内网地址和端口经过 NAT 映射后的外网 IP 地址和端口，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 NAT 地址映射图来理解这个概念。你应该知道，如果主机没有公网地址的话，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访问公网上的资源的。如果你要想通过百度搜索一些信息，对吧？如果你的主机没有公网地址的话，百度搜索到的这些结果那怎么传给你呢？对，在一般情况下，主机都只有内网 IP 地址和端口，那它如何是访问外网资源呢？实际上在内网的这个网关上啊，都有一个 NAT 功能。 NAT 作用就是进行内外网的地址转换。当你要访问公网的资源的时候， NAT 首先将你的主机的内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映射成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然后才会将请求发送给要访问的服务器。 这时候服务器处理好后，将这个结果呢返回给主机的公网地址和端口，然后再通过 NAT 再转给内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这样我们内网的主机才能收到这个最终的结果。那知道了上面的原理，你要想让内网主机获得它外网的 IP 地址就好办了，只需要在外网上架设一台服务器，并向这台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对吧？比如说，那嗨伙计，啊，你来看看我是谁，对吧？那对方回，那你不是那谁谁谁吗？对吧？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公网 IP 了，非常简单，对吧？实际上，上面我们所描述内容呢，早就已经是一套规范了，也就是 RF 这个5389这个子弹协议，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这个内容，说白了就是那个内容，当然它更细啊，更规范一些。那我们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可以拿到自己的公网 IP 了。这里举个例子啊，看看这个子弹协议是如何获取到主机的外网 IP 地址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在外网搭建一个子弹服务。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子弹服务器是 Curtain， 对，你可以到 GitHub 上呢自己下载源码进行编译安装。当子弹服务安装好之后呢，从内网主机发送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叫什么呢？ Banding Request， 这样一个子弹消息到子弹服务器。 OK， 那子弹服务器收到这个请求后呢，就会将请求的 IP 地址和端口，就是他自己带出来的时候，实际就从那个 NAT 映射后的那个 IP 地址和端口就已经带过来了。带过来之后呢，会把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也就是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塞到哪儿呢？就是塞到这个 Banding Response 这个消息中，对，然后再顺着原路再送回去，送给这个主机的外网 IP 地址和端口。这时候呢，再经过 NAT 把这个 Banding Response 消息呢再传给内网的主机，这时候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了。对，非常简单。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 Turn 协议。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啊， Relay 服务呢是通过 Turn 协议来实现的，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Relay 服务器也可以管它叫做 Turn 服务器，那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中继服务器，对吧？好，知道了内网主机如何通过子弹协议获取到 SR Flex 类型的候选者之后呢，那么中继类型的候选者，也就是说 Relay 类型的 Candidate， 它是怎么获取的呢？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你首先要清楚啊， Relay 类型的这个优先级要比其他类型的优先级要低，对，也就是最低的。但其他候选者如果无法连通的情况下呢， Relay 候选者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连通率是所有这个候选者中连通率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专门的服务器，对吧？那我们在外网架设一个服务器之后，在内网只要它是一个合理的地址，那基本上都可以访问到的，对，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那实际上呢， Relay 型的候选者它的获取其实也是通过 STAN 协议来完成的，也就是 Turn 服务呢是在 STAN 协议的基础上去构建的。那只不过它使用的这个 STAN 消息与获取 SR Flex 类型的这个 STAN 消息呢不一样而已，对，它消息类型不一样。好，在 RFC 5766的 Turn 协议描述中啊，就是描述了如何获取 relay 类型的 candidate 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 allocation 这个指令，通过向 turn 服务器发送 allocation 这个指令， relay 服务器就会在这个服务器端分配一个新的 relay 端口用于中转 UDP 数据报。不过这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下简单的描述，如果你对这块感兴趣的话呢，实际可以直接看 RFC 5766，那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当收集到 candidate 之后， WebRTC 就开始按优先级顺序进行连通性检测了。它会首先判断两台主机是否处于同一个局域网内，如果双方确实在同一个局域网内，那么就直接在他们之间建立一条连接就好了。那如果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WebRTC 就会尝试什么呢？尝试 NAT 打洞，对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行 P2P 穿越。在 WebRTC 中啊，NAT 打洞是极其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它首先会对 NAT 类型做判断，检测出双方的这个 NAT 类型是什么，然后再根据彼此的类型看看理论上是否可以打洞成功。对，只有存在打洞成功可能性的这个类型之间呢，才会真正尝试去打洞。在 WebRTC 中呢，这个将 NAT 类型分成四种，称为完全锥型 NAT、 IP 限制型 NAT、 端口限制型 NAT 以及对称型 NAT。 而每种不同类型的 NAT 的详细介绍呢，我会在下一篇 NAT 穿越原理一文中呢向你介绍。那现在呢，我们只要知道 NAT 有这四种类型就好了。另外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对于对称型 NAT 和对称型 NAT， 就是说两个都是对称型 NAT 的这个主机呢，是无法进行这个 NAT 穿越的。而对于一方是对称型 NAT， 另一方呢是端口型 NAT 的这种类型呢，也是无法进行 NAT 穿越的。这只是一个简单了解啊，因为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了解了上面的知识后呢，这时候你再来看 ICE 就比较简单了。那什么是 ICE 呢？其实 ICE 就是上面所讲的获取各种类型的 candidate 的过程。那也就是啊，如何在本机收集所有的 host 类型的 candidate， 那如何呢通过 stan 协议收集 SR flex 类型的 candidate， 以及如何使用 turn 协议收集 relay 型的candidate 的过程，这就是 ICE。 那因此呢，有人说 ICE 是包括了 stan turn 协议的一套框架，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描述是对的，对吧？那通过上面的讲解呢，我想你现在已经基本了解了 WebRTC 端与端之间建立连接基本过程。在 WebRTC 中啊，它首先尝试内网间的这个直接连，对吧？如果不行的话，进行端与端的这个 NAT 穿越，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就直接传输数据就好了。那如果失败呢，那就要进行中继的方式进行连接。当然这种方式呢效率会低一些。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啊， WebRTC 使用优先级的方式这个去建立连接，所以局网内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其次呢是这个 NAT， 再次呢是中继的方式。这就巧妙的实现了既要高效的传输又要保证连通率的这个目标。当然即使使用 NAT 这种处理方式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不够完美。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同一级的多个 candidate 的情况， WebRTC 就无法从中选出最好的 candidate 了。比如说我们都是局域网内的，有两个，对吧？他也不知道应该先用哪个后用哪个，但其实这两个的话有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同一级别的 candidate， 那谁先被收集到就先使用谁建立连接。对，这是他的策略，所以还是不够精细，对吧？还可以再做优化。 OK， 那最后呢，照旧我给你留到思考题，就是如果你查阅相关的这个资料，一定会发现 candidate 的类型呢实际是四种而不是三种，多了一种 PR flex 类型。那么 PR flex 类型与 SR flex 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